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。张丞相苍者，阳武人也，好书律历。秦时为御史，主柱下方书，有罪王归。即沛公略地过阳武，苍以客从攻南阳。苍作法当斩，解衣服制。身长大，肥白如狐，时王陵见而怪其美事，乃言沛公设勿斩，遂从西入武关至咸阳。沛公立为汉王，入汉中，还定三秦。陈馀击走常山王张耳，耳归汉。汉乃以张苍为常山守，从淮阴侯击赵，苍得陈馀，赵地已平，汉王以苍为代相，被边寇，以儿喜为赵相，向赵王耳，耳卒，向赵王敖，复喜向代王。燕王臧荼反，高祖往击之，苍以代相从攻臧荼有功，以六年中封为北平侯，食邑千二百户。迁为祭相，一月更以列侯为主祭四岁。是时萧何为相国，而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，明习天下图书祭籍。苍又善用算律历，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，领主郡国上祭者。情不反王，汉立皇子长为淮南王，而张苍相之。十四年，迁为御史大夫。周昌者，沛人也，其从兄曰周科。秦时皆为泗水族使，即高祖起沛，击破泗水守坚，于是周昌、周科自族使从沛公。沛公以周昌为侄制，周科为客，从入关破秦。沛公立为汉王，以周科为御史大夫，周昌为中尉。汉王四年，楚为汉王荥阳籍，汉王遁出，去而使周科守荥阳城。楚破荥阳城，欲令周科降。科骂曰：若去降汉王，不然今为虏矣。项羽怒，烹周科，于是乃拜周昌为御史大夫，常从击破项籍。以六年中与萧曹等俱封，封周昌为汾阴侯，周科子周成以父死事封为高景侯。昌为人强力，敢直言，自萧曹等皆卑下之。昌常宴食入奏事，高帝方拥七姬，昌选走，高帝逐得。其周昌相问曰：我何如主也？昌仰曰：陛下即桀纣之主也。于是上笑之，然犹惮周昌。及帝欲废太子，而立七姬子如意为太子，大臣故争之，莫能得。上以留侯策及止，而周昌廷争之强，上问其说。昌为人痴，又盛怒，曰：臣口不能言，然臣戚戚知其不可。陛下虽欲废太子，臣戚戚不奉诏。上欣然而笑。既罢，吕后侧耳于东厢厅，见周昌，谓跪谢曰：微君太子姬废。事后戚姬子如意为赵王，年十岁。 高祖有及万岁之后不全也。赵尧年少，为福喜御史。赵人方与公为御史大夫周昌曰：“君之使赵尧，年虽少，然其才也，君必益之，是且待君之位。”周昌笑曰：“尧年少，刀笔利耳，何能治世乎？”居请之。赵尧是高祖，高祖独心不乐，悲歌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。赵尧进请问曰：“陛下所谓不乐，非为赵王年少而戚夫人与吕后有隙耶？被万岁之后而赵王不能自全乎？”高祖曰：“然，吾思忧之，不知所出。”尧曰：“陛下独疑，为赵王至贵强相，及吕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惮，乃可。”高祖曰：“然，吾念之欲如是，而群臣谁可者？”尧曰：“御史大夫周昌，其人坚忍至直，且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惮之，独昌可。”高祖曰：“善。”于是乃召周昌，谓曰：“吾欲故樊公，公强为我向赵王。”周昌泣曰：“臣初起从陛下，陛下独奈何中道而弃之于诸侯乎？”高祖曰：“吾及之其左迁，然吾思忧赵王，念非公无可者，公不得已强行。”于是徙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。既行久之，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，曰：“谁可以为御史大夫者？”孰是赵尧？曰：“吾以一尧。”遂拜赵尧为御史大夫。尧亦前有军功十亿，即以御史大夫从击陈豨有功，封为江邑侯。高祖崩，吕太后使使召赵王，其相周昌令王称疾不行，使者三反，周昌故为不遣赵王。于是高后患之，乃使使召周昌。周昌至，谒高后。高后怒而骂周昌曰：“尔不知我之怨妻是乎？而不遣赵王何？”昌既征，高后使使召赵王。赵王果来，至长安月余，饮药而死。周昌因泄病不朝见，三岁而死。后五岁，高后闻御史大夫江邑侯赵尧高祖时定赵王如意之话，乃抵尧罪，以广阿侯任敖为御史大夫。任敖者，故配玉立。高祖唐必立，立系吕后，欲之不谨。任敖素善高祖，怒击伤主吕后立。及高祖初起，敖以客从为御史，守封二岁。高祖立为汉王，东击项籍，敖迁为上党首。陈豨反时，敖坚守，封为广阿侯，食千八百户。高后时为御史大夫，三岁免，以平阳侯曹竹为御史大夫。高后崩，与大臣共诛吕禄等，免。以淮南相张苍为御史大夫。苍与绛侯等尊立代王为孝文皇帝。四年，丞相灌婴卒，张苍为丞相。 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，会天下初定，将相公卿皆军吏。张苍为祭相时，续正律例，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。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符格，推五德之运，以为汉当水德之时，上黑如故。吹律调月，入之音声，以此比定律令。若百公天下作成品，至于为丞相，足就之。故汉家言律例者，本之张苍。苍本好书，无所不观，无所不通，而尤善律例。张苍得王陵，王陵者安国侯也，即苍贵常复侍王陵。陵死后，苍为丞相，喜慕常先朝陵夫人上食，然后赶归家。苍为丞相十余年，鲁人公孙臣上书言汉土德时，其符有黄龙当县，诏下其意张苍，张苍以为非是，罢之。其后黄龙献成绩，于是文帝召公孙臣以为博士，曹土德之立制度，更元年。张丞相由此自处，谢病称老。苍任人为中侯，大为坚立，上以让苍，苍遂病免。苍为丞相十五岁而免，孝景前五年苍卒，是为文侯。子康侯代，八年卒。子累代为侯，八年坐临诸侯丧后，就位不敬，国除。初，张苍父常不满五尺，即生苍，苍长八尺余，为侯丞相。苍子父常即孙累长六尺余，做法师侯。苍之免相后，老口中无齿，食乳，女子为乳母，妻妾以白属，常孕者不复姓。苍年百又余岁而卒。身图丞相家者良人，以才官爵章从高帝及相级，迁为对帅，从及情部军为都尉，孝惠时为淮阳守。孝文帝元年，举故吏士二千担从高皇帝者，悉以为关内侯，十邑二十四人，而申屠家十邑五百户。张苍以为丞相，加迁为御史大夫。张苍免相，孝文帝欲用皇后帝窦广国为丞相，曰：“恐天下已无司广国。”广国鲜有行，故欲相之。念久之不可，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，余见无可者，乃以御史大夫家为丞相，因故意封为固安侯。家为人廉直，门不受私业。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隆爱幸，赏赐累巨万。文帝常宴饮通家，其宠如是。是时丞相入朝，而通居上榜，有怠慢之礼。丞相奏事毕，因言曰：“陛下爱幸臣，则富贵之，至于朝廷之礼，不可以不肃。”上曰：“君勿言，吾思之。”罢朝，坐府中。家为席召邓通议丞相府，不来且斩通。通恐，入言文帝。 文帝曰：“汝帝亡，吾今使人召若，通至丞相府，免官图显，顿守谢，家作自如，故不为礼。”则曰：“夫朝廷者，高皇帝之朝廷也，通小臣，系殿上，大不敬，当斩。立今行斩之。”通顿首，手尽出血，不解。文帝夺丞相以困通，使使者持节召通，而谢丞相曰：“此无弄臣，君视之。”邓通既至，谓文帝泣曰：“丞相击杀臣。”家为丞相五岁，孝文帝崩，孝景帝即位。二年，晁错为内史，贵姓用事，诸法令多所请变更，亦以折罚侵削诸侯，而丞相家自处所言不用，即错。错为内史，门东出不变，更穿一门南出。南出者，太上皇庙阮元，家闻之，欲因此以法错擅穿宗庙园为门，奏请诸错。错客有欲错，错恐夜入宫上夜，自归景帝。至朝，丞相奏请诸内史错。景帝曰：“错所穿非真庙园，乃外阮园，故他官居其中，且又我使为之，错无罪。”罢朝，家谓长史曰：“吾悔不先斩错，乃先请之，为错所卖，至赦，因呕血而死，是为桀侯。子公侯灭代，三年卒。子侯去病代，三十一年卒。子侯与代，六岁作为九江太守，受故官送有罪，国除。自申屠家死之后，景帝时开封侯陶清、陶侯刘涉为丞相，及金上时，薄至侯许昌、平吉侯薛泽、武强侯庄清敌、高陵侯赵州等为丞相，皆以列侯祭祀，绰绰连锦，为丞相备员而已，无所能发明功名，有助于当世者。太史公曰：“张苍文学律历，为汉名相，而处贾生、公孙臣等，言征硕服色事而不尊，名用秦之专虚力，何哉？周昌木强人也，人敖以旧得用，申屠家可谓刚毅守节矣，然无数学，待与萧曹陈平异矣。”孝武时丞相多甚，不计，莫录其行起居状略，且记征和以来。有车丞相，长陵人也，卒而有伪丞相代。伪丞相贤者，鲁人也，以读书术为例，至大鸿胪。有相公相之，当至丞相。有男四人，使相公相之，至第二子，其名玄成。相公曰：“此子贵，当封。”伪丞相言曰：“我即为丞相，有长子，是安从得之？后竟为丞相病死，而长子有罪，论不得嗣，而立玄成。玄成时阳狂，不肯立，竟立之，有让国之名。后坐祭至庙，不敬，有诏夺爵一级，为关内侯，失列侯，得时其故国邑，为丞相卒，有魏丞相代。 魏丞相相者，己阴人也，以文吏至丞相，其人好武，皆令朱吏带剑，带剑前奏事，或有不带剑者，当入奏事，至乃借剑而敢入奏事。其实京兆尹赵君，丞相奏以免罪，使人执魏丞相，欲求脱罪而不听，复使人胁恐魏丞相，以夫人贼杀侍婢事而私独奏请验之，发吏卒至丞相舍，捕奴婢吃鸡问之，实不以兵刃杀也。而丞相私执樊君奏京兆尹赵君破胁丞相，诬以夫人贼杀婢，发吏卒围捕丞相舍，不到，又得善秉其事事，召京兆作腰斩。又有史院陈平等和中尚书，以独善节事而作之，大不敬，长史以下皆作死，或下残事，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，子嗣后坐祭至庙不敬，有诏夺爵一级为关内侯，失列侯，得食其故国邑。魏丞相卒，以御史大夫丙吉代。丙吉相吉者，鲁国人也，以读书号法令至御史大夫，孝宣帝时已有旧故，封为列侯，而因为丞相，名于世有大志，后世称之。以丞相病死，子显嗣，后坐祭至庙不敬，有诏夺爵一级，失列侯，得食故国邑。显为吏至太仆，做官好乱，身及子男有奸赃，免为庶人。秉丞相卒，黄丞相代。长安中有善相公田文者，与韦丞相、魏丞相、秉丞相、微见时会于客家。田文言曰：今此三君者，皆丞相也。其后三人竟更相代为丞相，何见之明也？黄丞相霸者，淮阳人也，以读书为吏，至颍川太守，至颍川，以礼义调教御化告之，犯法者封小令自杀，化大刑，名声闻。孝宣帝下制曰：颍川太守罢，以宣布诏令治民，道不拾遗，男女异路，狱中无众囚，赐爵关内侯，黄金百斤，征为京兆尹而至丞相，复以礼义为治，至丞相病死，子嗣后为列侯。黄丞相卒，以御史大夫于定国代。于丞相已有廷尉传，在张廷尉语中。于丞相去，御史大夫韦玄成代。韦丞相玄成者，即前韦丞相子也，代父，号失列侯。其人少时好读书，名于诗《论语》，为吏至魏尉，喜为太子太傅。御史大夫薛君冕为御史大夫。于丞相起骸骨冕而为丞相，因故封邑为扶阳侯，数年病死，孝元帝亲临丧，赏赐甚厚，子嗣后。其志融融随世俗浮沉，而见位谄巧，而相公本位之当为侯大夫，而后失之，复自由患而起至丞相， 父子俱为丞相，世间美之，岂不命哉？相公其先知之，为丞相卒，御史大夫匡衡代。丞相匡衡者，东海人也，好读书，从博士授师。家贫，衡庸作以己食饮，才下硕涉策不中，至酒乃中丙科，其经以不中科故名袭。补平原文学祖史，数年郡不尊敬，御史征之，以补百旦属见为郎，而补博士拜为太子少傅，而是孝元帝。孝元好师，而迁为光禄勋，居殿中为师，受教左右，而县官坐其旁听，甚善之，日以尊贵。御史大夫郑玄作事免，而匡君为御史大夫。遂于为丞相死，匡君代为丞相，封安乐侯。以十年间不出长安城门而至丞相，岂非御时而命也哉？太史公曰：身为世之尤患，所以至封侯者微甚，然多至御史大夫及去者，诸为大夫而丞相次也，其心计性丞相勿顾也，或乃因私相毁害欲待之，然守之日久不得，或为之日少而得之，至于封侯，朕命也夫。御史大夫郑君守之数年不得，匡君居之未满岁而为丞相死，即待之矣，岂可以智巧得哉？多有贤圣之才，困厄不得者，众甚也。